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妙法莲华经卷第六，如来神力品第二十一，第389页。今天我们这个法会来了很多的新客人，香港秀峰禅院、星岛日报、温暖人间周刊，还有上海来的各位居士、各位客人，到广播室来参观，共同学习，我们表示欢迎。这也是一个殊胜因缘呢，有这么一个机会，哪怕就是一天的时间，在这个地方，大家在这个地方是一道相遇啊，这也是个殊胜因缘。讲到因缘，有因就有缘，那么这个因缘的成就也是由于我们香港钟海生居士的介绍啊。啊，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引进人啊，大家共同结这个善缘。据说来的客人到广门寺来，是由于广门寺是一个禅宗道场，大家都向往禅宗啊，来看看这个禅宗道场是什么样子。有的人是见过的，甚至于说是司空见惯的，不稀奇。还有的人呢，只晓得这个禅宗道场，这个禅宗道场什么样的，他们做什么事儿了，怎么修的，所以来呢，看看禅宗道场。在广门寺来讲，这是一个专修的道场啊，不做任何事情，专门搞禅的，这就是专门禅宗道场。这个禅作为专修，是的，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可以入道。要想在这个一生当中，在佛法中要得到一点受用，得到一点好处啊，唯一的办法就是要专修。就跟走路一样啊，顺着这一条路一直走到底，不能够杂修。杂修固然也有功德，如果说是杂修，今天参禅，明天念佛，后天持咒，外后天做什么事儿，这叫杂修啊，不能说是没有好处啊。但是要想达到预期的目的，用杂修的办法是困难的啊。说广播寺这个地方呢，就是专门禅宗道场。事实上 在这个大陆的中国，作为佛教，作为佛教里向的一个禅宗这一门啊，就我们这个大陆的佛教有几大宗派啊，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啊，教下呢还有这个三论宗、华华宗、华严宗、唯识宗等等啊，不一而足。总而言之，它都是佛法。既然都是佛法，是都是成佛的法啊。我们今天搞门寺，作为专门禅宗道场，没错。从这个讲经，就这一个课程，这搞门寺的历史，近一两百年以来，搞门寺没有讲过经，为什么呢？专门禅宗道场嘛。既然是禅宗道场，禅宗是不利语言文字的，所以不讲经，不搞这个文字活动。那么现在搞门寺这个专门禅宗道场，它的内容啊有所改进。现在的搞门寺从1997年开始，我们奉行的是冬参夏学，就是冬天冀中家乡打旗，那么到了夏天呢，夏天要学习。我们这个出家人，无论哪一宗哪一派，应该学的东西太多了啊，因为我们都是在学人的地位上要学。专门禅宗道场的修行人也不例外，也要学啊，特别是初发心的更加要学。学是帮助修的啊，是帮助修的。你要修，要想修道，无论你修哪一门，首先要懂理论。这个理论不明白怎么修呢？特别是禅宗这一法尤其如此，这个就要修啊。这个修合乎丛林下的一贯的要求。你比如说搞门寺作为一个丛林道场，所讲究的呢，这个口号就是冬参夏学啊。冬参已经成为恒例，这个夏天学习这个内容呢从来没有规定过。所以搞门寺从1997年开始成了一个恒例，就是夏天要学习。学习呢，我们以讲经说法为主要内容啊。佛说的经，大小乘经典我们都会讲，都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啊。特别是跟我们这个禅宗啊相应的一些大乘经典，我们是更加要提倡，要多讲啊。学以助修，这个学习呢是帮助我们的修持 所以这个从去年开始我们请的啊中国佛教学会的副会长啊明山老法师开这么一个头，讲到一部《楞严经》，人家都说这个《楞严经》是开悟的楞严呐、啊。而我们这个禅宗道场所希望的、所追求的，就是要明心见性，就是要开悟啊。众生跟这个佛菩萨，它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迷，一个是悟。怎么样让他开才能开悟呢？啊，对我们这个有烦恼的、业障重的、这个薄地凡夫，啊，说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还不够，啊，所以要渐次修行，广修福慧。深种善根来修，学经教，讲经说法也是修啊，啊，这个讲经，如果在佛的佛这个佛在世的时间，那个讲经讲经，那个文思修三会。是一次形成的。你看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说法49年，每一次说法在法会当中，听法的人随时听，随时就解，啊，解就是了解，随时就悟了。啊，一次完成。释迦牟尼佛在世的说法，说过法以后，善来比丘虚华自落啊，那个就正道了。他没修过啊，他到哪去修的？在什么地方打气的？啊，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说《法华经》，说8年，啊。这个《法华经》翻译到我们中国来，只有7卷经文，啊，这个文字不多。文字虽然不多，就这个7卷经文，7万字大要，把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包括本门的开记显本都在法华经中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叫做和盘托出。这个法华经啊，法华经是十方诸佛降临之本质啊，十方诸佛凡是从本垂迹应化在人间，为了度一切众生，都是想说这个法华经的。那么就是说，你既然是成佛来度众生，就想说法华经，那你成了佛的菩提树下称等正觉就说法华经就可以了吗？不行，众生的机缘不成熟，所以他就有一个啊，未是实权，到了法华会上才有一个开权显实。啊，这是十方诸佛度一切众生，啊，最完整的这一套办法。我们常说，佛要想度一切众生，单权不能度一切众生，单实 不能够度一切众生，必须全时戒和了。所以搞门寺这个寺院啊，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这个中间也是兴兴败败。那么到了现在，搞门寺呢也处于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以后重建阶段啊。这个重建搞门寺，对于搞门寺本身来讲，这是一件大事，一件大事啊。兴丛林建道场是为什么？所谓的就是要报佛恩啊。这搞门寺啊，都做一切事情都要有一个宗旨啊，都要有一个目的啊，不能够无目的的随随便便地做一件事情啊。搞门寺说一件事儿，就是搞门寺一其他寺庙建这个藏经楼都建一个，只有搞门寺建这个藏经楼是建两个的啊。建两个藏经楼的来源目来源根据就是根据这个《法华经》，是不是啊？我们才开始要是建两个藏经楼，有很多的人啊都莫名其妙啊。有一次我们中国佛学协会的会长赵朴初就是到广播寺来，我跟他提到这件事啊，他说什么事儿，他就心里想的还没听说过啊。天下的丛林作为三宝常住，三宝常住就是佛宝、法宝、僧宝。佛宝嘛，比如说无论你这个寺庙还是大庙还是小庙，它总要有个大殿呐、啊。这个大雄宝殿就是供佛的，这就是佛宝啊。那么佛宝还有法宝呢，这个法宝像小的寺院呢就不具备这个条件，大的寺院不行啊，啊都有个藏经楼吗？那搞门寺也不例外，也不能没有藏经楼。这个藏经楼怎么设计怎么设想，这搞门寺设想的是两个藏经楼。哎，他说你为什么两个藏经楼啊？两个藏经楼可不是我编造出来的，我也不得这个本事，有根据的，就是根据这个《法华经》啊。你看这个《法华经》啊，为是实权开权显实，十方诸佛出现于世间，度九法界众生啊。你说我什么法都不说，开口就说佛法，这不行啊，这个众生能接受吗？不能接受啊。所以他有一个渐次进入佛道，这个渐次呢就是权，权巧方便啊。说三规，说五戒，说诸讷莫作，说众善奉行啊，说三界犹如火热，你赶快出三界为二圣人说法，那都是方便呐、啊，都是权呐、啊，啊，都是权。只有到了法华会上开权显实，那才是真实的佛法啊！真实的佛法就是《法华经》一经所权显的啊，明体宗用教一部《法华经》。这个《法华经》就是如来的本怀啊，诸佛降临之本质也。这个《法华经》就是有权有势有本有纪。这搞门寺建立两个藏经楼，就从这个以这个为根据，有权有势啊， 在大雄宝殿的两侧，它不在后边，说有的寺庙建藏经楼，它都是一个中轴线啊，什么天王殿啊，什么大雄宝殿，后头藏经楼，这广门寺不一样啊。我到现在看看，就是我所看得到的，当然我所看得到的是毕竟是少分啊，我所看得到的一些寺庙都不具备这个条件。这要具备这个条件呢啊，这个藏经楼是佛的说法，既然有权有实，就是在佛的左右两侧啊，一个是权，一个是实啊。佛宝有了，法宝有了，那还有僧宝呢。这个僧宝呢，就是藏经楼向前两侧，那五百罗汉堂，这就是僧宝啊。而且这个三宝，佛宝、法宝、僧宝，是一体的，一体的。这广门寺是一体的啊。从这个一个寺庙的建筑表，这个佛法的三宝一体啊，这是在广门寺来说呢，它有这个条件，最具体最完整啊。这个三宝就是在一个地方连着连着啊，不能分割的。那么今天说是广门寺作为专门禅宗道场，那过去不讲经啊，你为什么现在讲经呢啊？这个对于专门禅宗道场还是相一致，还是相有所违背。我们说你要是从事项上看，讲经是讲经，参禅就是参禅，念佛就是念佛，八万四千法门各行其道，不一样啊啊。你比如说我们前天有一位法师，他跑了那个到这个四川有一个五明佛学院，哦，那是藏教的啊，在一个大山窝了一下，哦，人不少，有四五千人的搞密宗的，那也蛮辛苦的，磕大头啊，一天到晚念咒念经，也不得休息啊，各行其道嘛啊。那么我们这个禅宗道上跟这个讲经这个道，还是一条道还是两条道啊？如果要是两条道，那广门寺呢就不能成为专门禅宗道场的啊，对不对啊？这就是谈到这个禅跟这个教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现在的国内，特别是从国外的国际上，这个佛教的信仰啊，对这个禅宗特别感兴趣啊。这个禅宗也有人认为，他说现在我们这个整个的佛教的主流是什么，他说主流就是禅宗。这当然这个话不是我说的啊，这是有身份的学者，大家有这么一个共识，说禅宗是佛教的主流。那么他这个话我们认同不认同呢？认同的，没说错啊。也就是说禅宗在我们这个佛法当中呢是佛法的根本，禅宗是佛法的根本啊。那么就是应该知道这个禅佛法是怎么样的传下来的啊。广门寺你看看那个大雄宝殿里边供的这个佛像，跟其他寺庙的供的佛像就不一样了 广播这个大殿呐、啊，啊，大家注意啊，啊，那一尊佛像也是代表你这个寺院、这个门庭的它的宗旨的。你到了普陀山，那个大雄宝殿都是供给观世音菩萨，是不是啊？你到了九华山呢，那恐怕有好多寺呢都是供给地藏王菩萨，对不对啊？到了峨眉山都是供给普贤菩萨，到了五台山呢都是供给文殊菩萨，啊，这各有属主。那搞门寺，我们这个主在什么地方呢？啊，就是以大雄宝殿那个佛像啊为主的。高门寺大雄宝殿这个佛像跟其他寺庙大雄宝殿供的佛像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确实不一样。我跑的地方是不多，我所看到的每个寺庙的大雄宝殿供高门寺大雄宝殿这个拈花示众的这个佛像是没有的。你们看就看见过啊？没有的。啊，这个莲花示众，就说明了一个道理。啊，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这个手里上啊拈一枝花，那当时释迦牟尼佛就拈这枝花是没讲话的，啊。说释迦牟尼佛每一次要说法了，只要大众忌讳，佛就说法啊。比如说人到齐了，佛就说法，唯独这一天呢例外，哎，大家都到齐了，啊，这个佛不讲话呀，佛不说法呀，嗯，就拈一枝花。就像我呢，觉得这个瓶子有一朵油纸花，我就粘起来，粘在手上，不讲话。当时灵山会上百万人天大众举目望错，就是看到释迦牟尼佛今天这个好像是跟往常不一样，跟往常就说话都讲法嘛，还都讲。哎，那么多的人都不能够会到佛的意，不知道为什么意思。只有大迦摄破颜微笑啊，这个破颜微笑就说明了大迦摄会到佛的意，与大迦摄那个心跟释迦牟尼佛那个心呢，这个心心相会，心心相印啊，恰到好处，无欠无余。所以释迦牟尼佛当时这个就开口了啊，如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啊，不立愿文字啊，佛主于大迦摄，这个佛的法就是这个样子一代一代一代传上来的。这佛的法怎么传上来的？这就是佛法的根本。我常给大家说这么一个我经过的这么一件小事儿啊，你们这个有人这是从上海来的，我在上海住了二三十年呢。上海玉佛寺有个佛学院，这个佛学院它有的时候呢，佛学院上课就一期一期的啊。有一年呢，就是佛学院开学，比如我们这个暑假过了要开学了，这个开学当时是真禅大和尚在玉佛寺，他又是玉佛寺的方丈，又是佛学院的院长， 那天开学他就号召大家说，这今天福建开课，上一堂课，上头一堂课。这个头一堂课作为佛学院，这个课怎么上法的呢？佛学院有老师嘛，应该讲课啊，不是这个。他说大家呢，全部到禅堂里坐一支香。佛学院上头一堂课是用禅堂坐一支香开课的。他不但是这么安排这么做，同时他讲了一句话，我一直到现在呢就记在心里下。他说什么话呢？他说这个禅堂啊是佛法的根本，就是禅堂这只香是佛法的根本啊。虽然上海玉佛寺也有一个禅堂，由于种种原因，他现在呢不能够发挥禅堂的正常作用啊。禅堂是有的，也没人坐这儿坐香啊。但是呢，他作为玉佛寺的主人，他有这么一个正确的观念，觉得这个禅堂、禅宗这一法、禅堂这一支香，这是佛法的根本，他没有忘掉啊。既然是这个根本，这个根本如果说我们种一棵树，种一个花，种下去了有根有本的啊，你要叫它能够繁荣生长开花结果，也要浇浇水培植培植呢，那用什么办法呢？哎，办佛学院，是不是啊？我们搞门寺呢是不挂这个牌子的，我们搞门寺虽然讲经，我们并没挂过牌子说是这个是佛学院，没有的，我们就闷着头做，是不是啊？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也不做宣传啊。上海玉佛寺佛学院如是，高明寺我们本身本着丛林下冬蚕夏学的这个宗旨，所以我们这个夏天呢学习以讲经为内容啊，学以助蚕。但是有一点，学习学习这个夏天呢，调剂调剂自己的身心。我们也知道到了现代的社会，人都是从社会来的啊，过去就是啊几十年或者几百年以前也是社会，也是我们个人类社会。这个人类社会现在不断的变化呀，不断的进化啊。旧社会太长的时间我们不知道啊，我出家也不过60多年，60多年以前那个时候从社会来进入佛教出家修道的，跟现在的从社会上来的进入佛教出家修道的呢就不同了，素质就不一样啊。这也由于社会的背景不一样，那很有影响哦啊。应该说社会的背景是不断的起变化的，那我们这个佛教这个佛教本身佛法的根本是不应该起变化的。啊，世间法可以起变化，比方说在我们这个佛教，说我们这个寺庙里像过去点灯点油灯啊，现在点电灯啊。搞门寺过去我们吃水都是和尚挑水吃的啊， 正是因为和尚挑水嘛，所以在社会上嘛留了个画棒，说这一个和尚挑水，两个和尚，一个和尚，两个和尚抬水，三个和尚就没得水吃，留这么个画棒。那么现在不挑水吃了，都用自来水的，这个生活啊好像是有了变化的。但是我们这个佛教本身是不是也跟着在变化呢？如果那也一变化，那就不成为佛教，也就不成为佛法了啊。说是旧社会啊讲三规讲五戒，那么到了现在几十年以下来了，不讲三规了，讲几规呢？讲四规，讲六规啊，不讲五戒了，讲什么戒？它这不能变呢。正是因为佛法有它不变的东西，所以这个佛法是常住的啊。佛法无论你社会就是人类社会怎么样变，佛法不变啊。佛法能变的东西呢，那是随俗的一部分，是会变的。不如说啊，几十年以前讲《法华经》是这个七卷经文，到了现在这个经文会变吗？不能变。怎么能变呢？永远不能变啊啊。所以搞么是在从这个1997年开始作为专门禅宗道场增加一个夏天学习的内容，就是讲这个经，这个也定为一种恒例，从1997年开始啊，年年如是啊。那么这个讲经讲多少时间？一般我们目前这个思想上规定啊，每一年夏天讲经不少于100天啊啊，不少于100天。广寺冬天下雪能够按照这个制度保持下去，我说啊，不但是保持下去，还要不断地加以完善，再加以提高，再加以深入，这搞不出这个道场呢就能够保持永盛不衰啊。搞门寺啊，搞门寺是个道场啊啊，这是个用功办道的地方啊啊，不就不做其他的事儿。你说参禅是用功办道，讲经同样是用功办道啊啊。法华经讲的道理跟我们禅宗用功是一个道理，没有两个道理。佛佛道通吗？佛祖道通吗？啊，怪不得现在禅堂的讲开是都讲法华经的开小座了，什么什么一心三观呢、啊、什么东西的开宣显实啊啊啊，皆与实相，一切智识语言滋生业等，皆与实相，不相违背。这个《法华经》说的还最透彻了啊。什么叫做《法华经》呢？《法华经》所宣讲的就是个《法华经》，它显得这个体实相为体啊，体就是主体啊啊啊，以实相为体。实相什么样子呢？一切智识语言滋生业等，皆与实相不相违背啊。那就正如跟禅宗一讲的，说这个禅宗禅是个什么东西呢？禅是个什么东西？确实对初发心的人啊，多多少少会有这么一个疑问的，因为他不晓得这个禅就是什么东西啊。说起来禅是搞么是这个禅宗道场，这个禅都什么，是一个禅是个什么东西啊？禅宗道场怎么样子对这个禅采取措施的，对不对啊？啊，禅是什么东西啊？这个禅是不能用嘴讲的，你看现在我们就不能讲了，要一嘴要讲，把个舌头挂起来，舌挂壁上， 不能讲也要讲的啊，诸法寂灭相不可以眼宣的啊，以方便力故为无比，就说有权有实，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都是标月指啊，懂不懂啊？啊，禅堂里像一切祖师、一切善知识，所有的开导都是标月指，这还不清楚吗？啊，都是标月指，你只有顺着这个指头看那个月亮啊，顺着这个指头看月亮啊，顺着这个指头看了，你不能看这个指头，不能够在语言文字上起分别，哎，你就能看到月亮了。啊，既然都是标月指，那有什么两样呢？啊，说是讲经，医生讲经，一旦讲经呢，哦呦，不好了，搞么事？这个专门禅宗道场变了，变了样了，啊，变了样了，没有变，始终不会变的，啊，因为我们的认识不会变，啊，除非你的认识不正确，那你就会变，认识正确的它不会变，就像我们走路一样。我们认识这条道路是通南京还是通北京，没错，一直走下去。所以这个香港的客人到广门寺来啊，参访广门寺，向往禅宗，这个禅是不能说的为什么不能说呢？非语言道，也是不可思议之法。能说的就不是禅，懂不懂啊？能说的就不是禅。所以过去的祖师讲啊，禅禅禅离言权啊，释迦老子未得一半，达摩大师游遍八千。临济赫德口破，德山达德首传啊，说近前如薄冰秋火，退后如绝地米天，不前不后秋方便，还要重参三十年。这个东西呢，这件事情啊，那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如人饮水尚且不能够给人家说，何况这个禅能说了吗？十方诸佛也没得办法说啊，没得办法说怎么办呢？如果说都没得办法说，这个佛也不能，法也不能讲了，怎么办啊？要方便啊，所以这个《法华经》开头就是个方便品啊，方者便也，必者妙也啊，妙大于方，即是真谛。这是《法华经》讲的这个方便品啊。了解禅宗也不是一时一刻一言一句就把这个禅宗能够说得清楚啊，说能够了得透彻的啊。不但是禅宗如此，八万四千法门都不是一蹴就能够成功的，一天就把这个事儿能够了解清楚啊，不行。就是从众生走消佛的道路，这个消佛的道路是长远的，一天能够消得好吗？就不好。只要每个人有这个心啊，这个禅就在哪儿的像啊，就在你自己，不要向外持求啊。 你们要是真正孝良，想了解禅，你们晚上啊进禅堂，请扳手师傅给你们讲这个真禅啊，那真的啊，我现在讲都是假的啊。今天呢要讲经啊，我们这还讲经呢，现在讲《法华经》。这个《法华经》从二月初一讲的啊，一直讲到现在。还有现在正讲在这个刘同范，刘同范，如来神力品，如来神力品有长文有重诵，上边长文已经讲了，下边呢讲这个重诵啊。第389页倒数第四行，而是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戒言。诸法救世者，助于大神通，唯越众生故，现无量神力，舌相至梵天，神放无数光，为求佛道者，现此稀有事，诸佛庆客生，即贪执之生，周闻十方国，地界六种洞，一佛灭度后，能持是经故，诸佛即欢喜。上面讲如来神力品现十种神力，现十种神力，这个十种神力，一个第一呢是出舌相，第二毛孔放光，第三庆客，第四弹指，第五地动，第六普见大会，第七空中唱声，第八摇鬼命，第九摇供养，第十通达如意佛度。上面长文呢已经解释过，下边重诵说些这个佛经有长文有重诵的用意所在。其中有一个用意，就是这个法会当中啊，佛这个讲经做长文讲啊，做灌话做散话讲，灌话就是长文，散话呢就是接诵啊。我这个长文讲过了，哎，那个后来又有人来了，这长文没听到，没听到呢再讲一遍呢，不能用长文讲，用重诵来讲，其中呢就有这么个意义啊。所以下文重诵啊，重诵当中对于长文呢每每有简有料啊，有简有料，不一定长文说多少重诵也说多少。那么此中这个十种神力啊，而且这个前后次第呢也不一样，这个十种神力但诵前五啊，后五皆有两声震动，故现是故料之。我们前面讲出广场舌相，身放光明啊，这个舌相啊，舌相就是个舌头啊，我们人的舌头 人家这个舌头都短。嗯，过去人讲三世不打妄语，就是你这个三辈子做人啊，不打妄语，不说谎话啊，诚诚实实说话，你这个舌头呢就长了，能够舔到鼻子尖儿啊，就舌头伸出来舔到鼻子尖了。我们自己把个舌头伸出来，首先我坦不，我这个舌头伸出来舔不到鼻子尖儿啊，这由于过去讲话不老实啊，净说谎话。那个释迦牟尼佛的八相成道的佛像，就是藏教的佛像，舌头伸出来能够舔到发髻，舔的是发髻，发髻到这个头发，舌头是有伸缩性的。嗯，有人就是讲那个舌头那么长那么大一个大舌头摆在嘴里想怎么摆得了，哎，它有伸缩性啊，伸出来就能长，收进去它就短了，不妨碍。嗯，那么现在释迦牟尼佛说这个法华经现这个舌相，你看这个舌相有多大呀，啊，上至梵天，舌相至于梵天，超过了六又天之上。梵天就是初禅的梵中天、梵辅天、大梵天吧，啊，这个舌相你不相信呐？应该相信，我就相信。为什么呢？那个学净土的，不但是学净土的，我们有的时候晚课打补佛，打这个往生补佛也念呢，啊，感摆好婉转五须弥，感目澄清四大海，啊，那个摆好。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白毫光啊，那还是一个应身啊，说得好一点那就是圣应身的像，毫白毫，这个白毫白毫像啊，这多长啊，婉转五须弥，这个你说多长。此中讲释迦牟尼佛这个舌头这个舌像伸出来能够到梵天，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久远成佛以来啊，不打妄语的啊。你看我们现在初发心的受三规的受五戒的他就有一戒啊，杀盗淫妄，这个妄语啊，不打妄语。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妄语者，他不是一生一世啊，啊，久远久远了，无量都不晓得多少劫数了，啊，那叫个久修业所得。所以佛的这个舌相到了梵天，啊，说这个《法华经》流通分，这流通这个《法华经》。要大家取信呐，啊，如果你对《法华经》不相信，这个《法华经》怎么流通的啊？啊，现十种神像，一还有这个六种震动，这此中呢只有十种神像，只有五像啊。下边就是借诵。这个诵戒要劝止，除诵称叹，二诵戒要，即是兼得是福主义，第三诵劝讲。诸累世经故，赞美受持者与无量劫中犹故不能尽，世人之功德无边无有穷，如十方虚空不可得边际。诸累世经上面就是一起从地涌出的诸大菩萨，法事宏经，如来顺机 竹垒啊，这是一赞美受持者。这个受持者包括从地涌出菩萨啊，包括我们现在就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凡是受持度诵写书书写此法华经者啊，与无量劫中有故不能尽，就是说这个功德啊，世人之功德无边无有穷，如十方虚空不可得边际，法华经。那个道宣律是有一个红传序啊，从汉至唐六百余载，受持圣者无处此经，就是指这个法华经。现在这个学佛的人都转轨了啊，转轨了。什么叫转轨呢？啊，离开这个轨道了，另外铺了很多的轨道，是不对啊？啊，你现在有人送法华经没有啊？我们在五十多年以前，就是在扬州地区，啊，还有人讲法华经。还有人送法华经啊，不是送法华经，送法华经。什么叫送法华经呢？不要本子，他能背啊，不要本子。对，我们这个马上到了下半年，普通塔要送法华经呢，都要照本子呢，他不要本子的，跟着鱼子念，跟那比那冷音咒还念的熟。说我前天看到那个大虚太虚大师的自传，有这么一句话，太虚大师他一天他能够背六部法华经，不要本啊，他不是专门没有事儿我就管背六部法华经啊，还做事儿，这也是一般人都做不到的啊。就像那个清凉果师送华严经一目十行啊，我们念经啊是一行一行的，一个字一个字，一行一行的啊。清凉果师送华严经一目十行，但是这个书奇特啊，人家都不相信呐、啊，他不相信，不相信。好，你们派十个人，一个人拿一本经法华经，看你看这行，他看这行，他那行。清凉果师一个人念，啊，一点不错，啊，这个都是不可思议境界，就是我们上一次讲这个漏根清净功德一样，啊，眼耳鼻舌身意漏根清净的功德，你看都属什么？啊，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漏尘境界。都在六根清净的人的啊心目当中一目了然啊，六根清净，一根清净，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动一个念的他都晓得。你说你不相信呐、啊？这是佛法呀，我们现在讲的是佛法啊，真真实实的佛法，到什么地方学佛法去啊？啊啊，下边能持是经者，作为一见我，一见多宝乎，即分身诸佛。又见我今日教化诸菩萨，这个都有事实证明的。释迦牟尼佛能够受持度诵书写。写说书写此法华经，作为已见我啊，就是见我见释迦牟尼佛，亦见多宝佛。多宝如来在宝塔当中从地涌出，证明 清净。那么这个法华经就是如来的全身舍利啊，这个全身舍利啊，就是法身舍利。释迦牟尼佛80岁入涅槃，把这个身体分化以后所得的舍利，那叫做碎身舍利。这个法华经是全身舍利。多宝如来在这个多宝如来宝塔里边，那也是过去久远劫的入灭度的，他这个身体不坏，那个也叫做全身舍利啊。既多记住分身法，又见我今日教化诸菩萨，我们常常呢把这种境界用智者大师在大苏山建立法华道场，诵经到世真精进，世命真法供养如来，就入定了啊。入了定，在定中见到灵山一会俨然未散，这不是的吗？所以受持能够受持此度众，是受持度众写说书写此法华经。又见我今日教化诸菩萨，释迦牟尼佛还在那儿说法华经呢，俨然未散。所有之法不出能化能证，即所化无二成故，不简代故，七法纯妙，亦即道场。能持是经者，令我即分身灭度多宝苦，一切皆欢喜。十方现在佛，并过去未来亦见亦供养，亦令得欢喜啊。就是能够受持度诵写说十法华经的人，令我释迦牟尼佛以及灭度多宝如来都欢喜啊。十方诸佛欢喜就赞叹了啊。十方现在佛并过去未来亦见亦供养，亦令得欢喜。凡是见佛，见佛就有供养啊，亦令得欢喜。这诸佛做道场，说得必要法，能持是经故，能持是经者，不久亦当得。十方诸佛成佛，成佛就是做道场，做道场就是成佛。成佛所得的密要法，做道场是果，密要法是果果。这个果与果果，受持度诵写说书写此法华经者，不久亦当得啊，也能够成佛啊，同佛一样，同一诸佛得三菩提啊。三菩提是应身菩提、报身菩提、法身菩提，地密执藏啊，三德密藏啊，啊，三德密藏，法身般若解脱，三德密藏。第四，诵甚深执事，能持是经者，与诸法执意，名字即言辞，要说无穷尽，如风于空中，一切无障碍。与如来灭后，知父所说经，因缘即次第，随意如实说。如日月光明，能出诸幽冥，斯人行世间，能灭众生难，叫无量菩萨毕竟住一城。十方世界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亦无三啊！所以这个叫无量菩萨毕竟住一乘。 受持读诵此法华经，于诸法之义，这个诸法之义啊，诸法有什么义呢？施法界诸法义啊，这个义就是指的诸法实相啊，诸法实相。这《法华经》《方便品》啊，为佛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什么叫做诸法实相？所谓诸法如是相，就是指十方世界所有的十法界依报正报，这叫做诸法，概括无余。那么十法诸法，这个是十法界所有的法都与实相不相违背，那就是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并不是一个空洞的什么都没有的啊，所以我们常说的佛法讲到空，是什么都有叫空啊。要是我们一般讲个空呢，空就是什么都没有。所以说我们这个讲堂里像不讲经了，我们都是都离开这个讲，这个讲的就空了，怎么的？我口袋这个钞票用了了，口袋空了，这叫做空。这个佛法不是这么讲啊，佛法呢叫什么都有叫空，哎，不可思议啊，就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呢贯穿着佛法的始终，都是空。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什么都有啊，什么都有是什么东西啊？啊，那是第三句嘛，一名为假名啊，啊，这个假名就是指的十法界，十法界众生也好，这个众生嘛，啊，从这个地狱众生、恶鬼众生，啊，乃至于人天，啊，声闻缘觉菩萨，十法界他为什么十法界都有名字啊？啊？都有名字，一名为假名。十法界包括佛法界，佛法界也是假名啊，凡是名字都是假的。作为初发心地学佛的人呢，要注意到这一点啊，是名字都是假的啊，都是假的。我们知道就是杯子，这个杯子是个名字，是假的。那这个桌子，桌子是假的；说这个房子，房子是假的；这个世界，世界是假的。啊，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但是它有个因缘所生法，一名为假名，名字都是假的。啊，假名啊。十法界我们要想学佛，先要学的佛法的大概的这个事与理，大概的你还不能够详细的，详细你们的这个智慧，怎么想，怎么样的大概学的这个整个的佛法呢？整个佛法一个啊，众生假名无因实法，依报国土，这个三句话就是概括了十法界所有一切法。众生假名，依报国土，无因实法，这个五因是实法啊。众生呢包括九法界十法界都称为众生啊，那都是假名啊。还有呢，这依报国土，众生，十法界的众生，既然有这么个众生，那众生真的什么地方啊？住在什么地方啊？啊，那就讲到四种国度：凡圣同居度、 方便有余度，时报庄严度，常记光净度，施法界的众生所住的地方，他都不能离开这个四度，是吧？啊，是明的都是假的，什么是真的呢？无因施法呀，啊，这个众生，众生从地狱法界一直到福法界都成为众生，它都有个五因，这个五因是有开有合的，合就叫做舍心，一个是舍，一个是心。我们现在一个人，不啦？有心没得心呐、啊？有舍没得舍呢？舍就是你这个100多斤这个一期的果报，不能说没得心，没得心里的就是死人呐、啊，啊，人有舍心，天人也有舍心，声闻缘觉也有舍心，菩萨也有舍心，佛也有舍心，地狱里向的受苦的众生也有舍心，那个舍呢就不一样，舍不一样啊。释迦牟尼佛、十方诸佛也有舍，他那个舍呢，32相80种好，无量庄严，那是舍。那地狱里众生也有舍呢，刀山剑树，那也那个舍就惨得不得了啊。我们现在这个舍呢，就是这个100多斤啊，会跑的会说话，就这个舍。但是这个东西呢，没得心，你这个舍是不存在的啊。这个心一生离开你这个舍，你这个心，这个身就马上就坏。所以这个舍心在十法界当中，升也好，降也好，啊，它必须有这个舍，这是十法。到了佛法界也有舍心，佛有佛的心，佛有佛的舍，啊。所以此中讲，能持是经者，于诸法之意名字，对不对啊？即言此要说无穷尽。施法界一切法，法界圆拥体，作我一念心，啊，虽举一法，一切法取此法是取不过，啊，如果说你要是会说，能说会道的，要说事无碍变，没有穷尽，啊，所以佛说法是圆融无碍呀、啊。尘说、刹说、五间说、释然说，说不了。有没得智慧呢？捉嘴笨舌的，那三句话一说，他就说，我就不得说了，啊，不得说了，是吧？嗯。如风于空中，一切无障碍；于如来灭后，知复所说经，因缘即次第，随意如始说。日月如日月光明，能出诸有那说法，就像这个日月照人一样啊！啊，你看我们这个世界啊，白天要是没有一个太阳，夜里要是没得个月亮，夜里再没有个灯，你能够眼睛能看什么东西啊？啊？说起来我这个眼睛啊蛮好的，也不是老花眼，也不是近视眼，能看东西。您能看东西啊？啊啊，白天没有太阳，夜里没得月亮，也不得电灯，你的眼睛能看吗？不能看的，啊，不能看就叫无明，啊。这个无明怎么样的能够把这个无明消灭掉啊？那就是要学佛法，佛法是指路的明灯啊，啊，长夜指路的明灯，右土之宝化，长夜之明灯， 虽然形式界能灭众生啊，虽然呢就是指受持度诵此《法华经》者，叫无量菩萨毕竟住一城，叫无量，叫菩萨法。底下第三，诵劝讲，是故有智者闻此功德力，于我灭度后，应受持此经，世人于佛道决定无有疑。这个《法华经》最为殊胜，是诸经之王，是如来极唱啊，极唱就说到家了，把这个佛法说到家了。上来这个刘同范讲这个如来神力品，讲到这个位置。下边呢是如来品，第二是下来剩下文场，今天呢就少讲一点啊，现在先讲这个位置。